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创新低，今天下跌 0.33%。 公安机关开始对网贷平台涉嫌非法集资案件集中网上登记。 A 股掀起史上最大回购潮，490家公司花241亿元买自家股票。北京市住建委决定暂停我爱我家朝阳区的网签资格。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安永北京税务部合伙人米以权先生一起聊一聊知名避税天堂加入 CRS 中国人海外账户将会受到哪些影响。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小幅低开之后维持低位震荡走势。早盘在国产军工板块持续拉升的带动下，三大股指有所反弹，创业板率先翻红。午后国产软件集体跳水，白马股全线杀跌，各大股指纷纷下挫。沪指盘中再创31个月新低，并且逼近了股灾底，也就是2638点左右。两市成交额极度萎缩，创出4年新低，市场人气再度低迷。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656.11点，下跌 0.33%。深圳成指收于8111.16点，下跌 0.70%。创业板指数收于1385.80点，下跌 0.67%。从盘面上来看，国防军工、通用航空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边缘计算、医药电商、白酒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青融智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徐若曦，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若曦你好。 哎，你好香露。 嗯，你认为今天大盘下跌探底有哪些影响的因素？ 首先一个呢，我认为还是在这个下跌的这个趋势当中，一个熊市的趋势当中， 嗯， 也不能说熊市哈，只是目前下这个趋势没有改变，那么人气是比较低迷的，那很多机构呢在选择去抄底的时候比较谨慎，所以现在目前量能也是萎缩，然后价格也是下跌的。那除了这个呢，我看到今天就是贡献这个下跌比较猛的是这个白马股，前期白马股的一个补跌还在继续哈。 今天比较砸的比较多的，像海康威视、恒瑞医药，还有前期的那个顺鑫农业，这些都是涨得比较好的，代表了之前比较受市场关注的，像白酒医药和这种白马科技股哈。那么今天呢，他们都补跌，所以呢，就是让这个市场整体的这个比较承压。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呢，在前期的一个大幅下跌之后，平台过后呢，这几天又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趋势。那么今天已经触及到6.88了，所以大家有个预期，可能人民币的贬值会持续，就加大了这个担忧。所以呢，这几点原因。另外，这个目前次新股的解禁，这个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最近公布这个有解禁这个盘子的，每天都有很大的这个量。所以呢，这几个因素都造成了目前这个下跌趋势，就一直在持续。 嗯，如果啊跌破了2638点，那你认为意味着什么呢？ 那么2638呢，大家都知道是在2016年一月份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 熔断 的股灾底，对，熔断底。那么这个底呢，曾经有人说这个叫做婴儿底，是吧？那么所以在这个点位上呢，是有比较强的这种心理支撑的，就很多人认为这个2638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位。所以假如说跌破的话，就会在心理的这种所谓心理防线的突破嘛，很多人他就会认为啊，这个熊市可能就真的来了。那么我认为如果是一旦突破的话，可能会出现那种单日的长阴线的大跌，就是显示着这个很多人他的这种心理支撑被打破。但是呢，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呢，也意味着这种长线机会其实是来了，就是因为价格更便宜，估值也更低了嘛。但是呢，昨天有一个大佬啊说，不要认为树能长上天，也不要认为18层地狱下面还有18层，就也就是说，不要觉得2638一旦跌破，那么就真的是要跌到什么2000点之类的，这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基本面还是比较好，所以呢，假如2638跌破并出现一个这种所谓情绪的释放的大跌的时候，可能往往是一个进场的一个机会。 嗯，好，那敬请关注哈。谢谢若曦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 啊，好，不用谢。 好，再见。 好，再见。嗯嗯。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为了进一步做好网贷平台涉嫌非法集资案件的查处工作，全力保护相关案件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回应投资人的关切，根据公安部部署，9月10号公安机关开始对网贷平台涉嫌非法集资案件开始集中网上登记，相关投资人可以按照案件公告要求进行相关的信息登记，并可随时查询公安机关发布的最新办案信息。各办案单位将通过该登记平台及时公告案件办理的进展情况，并针对投资人的诉求和意愿，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和释法答疑。央行今天发布8月份金融数据，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达到 178.8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2%， 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0.3 和 0.4 个百分点。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131.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2%， 增速与上月末和上年同期持平。央行在今天实施600亿元七天逆回购，净投放600亿元，结束了15天没有进行逆回购的操作。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8点半，美国将公布8月份的 PPI 数据，如果涨幅高于预期，可能会增加美联储在12月会议上加息的可能性，并且利好美元。今天在岸人民币收报 6.8680， 上一交易日收报 6.8637， 下跌43个基点。目前的 A 股仍在磨底之中，不少个股创出了多年来甚至是历史的新低，很多上市公司不安于股价大幅下跌，纷纷抛出了回购方案。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共计有702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回购公告， 其中490家已经实施回购，合计回购资金达到241亿元。在业内分析师看来，此轮掀起的回购潮除了提振投资者的信心动机之外，还隐秘有两大动机，分别是中小市值公司股价跌跌不休，大股东担心控制权落入旁人手中，还有就是大股东质押比例过高，担心有爆仓的风险。因此投资者对公司回购股份要仔细甄别他们的回购动机。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近日表示，美股未来上升空间已不大，投资者应当采取更加防御性的姿势。达利欧认为，下一次危机将不会是一次大爆炸式的事件，而是一场会导致更严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危机。今年9月起，按照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也就是 CRS，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将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税务主管部门首次交换金融账户涉税信息。与此同时，上月底刚刚通过的新个税法首次引入了反避税条款，这就意味着中国纳税居民在海外的金融资产配置情况将会被我国税务部门掌握，逃避税款以及相关的行为将会浮出水面，并且还会面临着高额的个人所得税补缴。那么在今天的资讯之后，我们的节目将会为听众详细解读 CRS 带来的影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8月30号有媒体报道，朝阳区绿城北京成员公租房项目存在转租行为之后，朝阳区房管局当天立即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爱我家、中天置地两家经纪公司均存在违规代理公租房转租行为，涉案违规代理公租房各两套。9月4号，朝阳区房管局约谈了四户违规转租家庭，解除了公租房租赁合同，并且做出了关于取消保障性住房备案资格的决定，纳入不良信用体系。目前，产权单位已回收上述四套房屋。9月7号，对上述两家经纪公司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中天置地和我爱我家按上限罚款各6万元，并记入信用档案，暂停两家中介公司在朝阳区的网上签约资格。今天，广东省住建厅发布关于推进共有产权住房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并且向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满足购买共有产权住房不少于10年等条件的，允许承购人一次性增购代持机构所持有的产权份额，取得完全产权，住房性质转变为商品住房。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现在很多国人呢都有机会到国外去旅游啊，到国外去买买买，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呢，也有些人呢，他们会到境外去开设银行账户啊，开设很多的金融账户，甚至是开设公司。那这些行为从今年的9月1号起啊，将会被相关的部门啊所了解。这个呢也是最近大家都在议论的一个事儿，就是 CRS 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和来自安永北京税务部的合伙人明义泉先生一起来聊一聊，知名避税天堂加入 CRS， 那么中国人在海外的账户将会受到哪些影响。明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 嗯，首先得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CRS 到底是什么哈。我看到的资料呢是2014年为了加强国际税收合作，打击跨境逃避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也就是 CRS。 那么在2014年的9月呢，我们国家在 G20 的这个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上呢，承诺将实施，并且呢，首次对外交换信息的时间就是今年的9月1号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资讯啊。那这个 CRS 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交换这些涉税的信息都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也请米先生为大家来解释一下。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现在谈一下什么叫 CRS 啊，这是英文字，那么代表了什么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的英文的缩写哈、啊。翻成中文的话有两种翻译，叫通用报告标准，还有一种叫做统一报告标准。 嗯， 它其实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国际的准则，用于指导参与的国家和地区对于税收居民涉税的金融账户信息进行一个自动的多边的情报交换的一个准则。 嗯 啊，他是希望通过这个来加强全球的税收合作，提高涉税的金融信息的透明度。 嗯， 打击利用跨境的金融账户逃税的行为。它的其实概念是来自于美国的，那时候叫美国的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 FICA 啊。 嗯， 所以基于这个情况，主要的内容呢，它就是说要求参与这个 CRS 的国家地区的这些金融机构要经做一个尽职调查，自动的向本国的税务机关报告外国的或者非本国税务居民的这个金融信息。 嗯 啊，然后再由税务机关交换到那些国家和地区的税务机关。 嗯 啊，承诺实施 CRS 的国家和地区要在完成法律的程序下面把这些非本国和地区的税务居民的金融账户信息进行交换，这其实就是一个避免海外逃税的整个系统啊。 好，重要的目的呢，就是有反逃税、反避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主要影响的是哪些人群？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加入这个协定的，有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某些人群都是CRS 所关注的一个人群。那具体到咱们国家来说，它主要影响的是哪些人群呢？ 影响的人群来讲的话，其实参与的国家非常多，现在已经有103个国家承诺要参与了。 嗯，还有地区是吧？ 对，国家和地区。 嗯， 然后中国呢已经要会把这些信息发给58个国家和地区。 把什么样的信息啊？ 所以什么样的信息先要注意，是什么样的信息才知道会影响什么样的人啊？ 对， 它会主要影响的信息是所谓的金融账户，包括哪些呢？包括银行账户， 银行， 嗯，包括托管账户，比如说信托的那些信息， 嗯， 还有是保险的信息。什么保险呢？是那种有现金价值的人寿险，或者有着年金的这个保险，还有就是一些投资账户。 嗯 啊，就是比如说通过一些境外的合伙企业，或者是通过一些这些投资公司去做的一些投资，这也是作为这个金融账户的一部分。 嗯， 当中所涉及的信息，如果要披露的话，所涉及的信息涉及到账户持有人的姓名、地址、纳税人识别号。如果是一个中国税务居民的话，纳税人识别号就应该是身份证号。 嗯， 以及出生日期，还有账号。还有这个当年账户里面的账户余额 啊，钱也得知道， 知道最后余额，以及这个账户收到当年收到一共收到多少的汇款进来 啊，就是这种流水也得了解， 知道，对，进来的知道，出去他不披露的，进来多少钱要知道。 嗯， 包括还有在账户里面产生的收入，账户里面的账户余额 啊，钱也得知道， 知道最后余额，以及这个账户收到当年收到一共收到多少的汇款进来 啊，就是这种流水也得了解， 知道，对，进来的知道，出去他不披露的，进来多少钱要知道。 嗯， 包括还有在账户里面产生的收入， 嗯， 比如说是股息利息这些东西。 嗯， 就非常非常细的一些信息 啊，基本上就是 透明了， 透明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影响哪些这个我们平时要注意的这些人群呢？一个就是比如说在境外有金融资产的，比如说中国税务居民啊，还有呢就是在境外设立了公司，通过公司去做投资，或者通过公司去做一些贸易，然后他在公司把这些这得到贸易或者投资来的这些钱放在公司开设的账户里面，因为在 CRS 下面，如果这个公司是被认定成为是壳公司的话，他一直直接要穿透到上面的控制人，如果控制人是一个中国税务居民的话，这公司的账户的信息也有可能会被交换到中国的国家税务总局这边来的，另外呢，还有在境外如果有买保险，比如说在香港这边如果有买保险的话，这些保险是有现金价值的人寿险或者是年金的保险的话，那保险的信息也会透明化，包括保险人受益人的信息，保额多少，这些信息也会被交换回来。 所以这个覆盖的面还是挺多的。你刚才说到的去香港买保险，这个信息也要被交换到这个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哈，因为这个中国香港也是加入这个 CRS 的一个地区之一，是不是？ 是的， 虽然它实行的是另外一套这个金融制度哈，跟咱们不太一样，但是呢，也是在这个里面是共享的。 对对对， 我可以这么理解，就影响哪些人啊？就是谁家的孩子谁啊的信息，这父母得知道，我可以这么理解哈。所以什么样的信息父母得知道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那些信息啊。 对对，非常细 啊、很细。 对。 那么其实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息呢？就是他之前有那样的一些行为，他去了香港买保险，是吧？他去了国外开设一个账户，他去了一个什么？刚才我们谈到的避税的某个群岛，他开立了一个公司做投资用，他就是有这些行为。然后才会有刚才所谈到的这些信息，才会有这些信息交换到咱们这个税务总局，是不是？ 是的，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那我这个，比如说没在这个海外开过银行账户，也没在海外买过保险，也没有设立过什么投资公司，是不是我这信息全存在北京的某个银行里面，就不会到这个 CRS 的这个交换系统里面来了，是吧？ 不会，因为你是。我是个中国税务居民，我在中国开的户，所以金融机构一识别，因为中国也参与这个 CRS 的，从这个17年7月1号开始也做了尽职调查，他去调查的时候一看，金融机构一看你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开账户，他就不会把这些信息就上报上去的，所以 CRS 目的就是要求所有参与国家地区金融机构识别金融账户后面的控制人或拥有人是哪一国的税务居民，如果不是本国的税务居民，这些信息就会被识别出来，然后被收集起来 交给他的那个国家 税务机关，然后大家和他们所在国家进行一个情报交换， 也不会给第三方，是吧？ 不会给第三方。但是呢，反过来讲，如果我现在很多有一些这个中国人移民国外了，但在国内回来工作，在国内这边如果他有开户，比如拿一个加拿大护照开的户，这种情况下面他不会被国内的金融机构识别为一个非中国人，这种信息他的国内开户信息就会被收集起来，会被交换到加拿大那边去。 好，所以这个也是对于多边啊是有利的这么一个协议啊。回头我们也会谈到为什么会这么多国家和地区啊就这事儿达成一致啊。你知道在国际上达成一个一致事项得多费劲啊。那为什么这次啊规模这么大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参与。那接下来我们再说到之前的那个行为，我们为什么有些人他要到海外去办个银行卡啊，为什么他要去到海外买股票，他为什么要到海外去买保险，为什么还要在什么开曼群岛这群岛那群岛的去闹一个什么壳公司啊，这背后都有哪些原因呢？您跟大伙解释解释。 当然就是因为国外有不同的一些金融投资产品啊，还有很多时候我过去经常看到，因为是很多一些中国的这边的一些互联网行业的企业啊，或者国内一些企业，它在境外上市了。它境外上市以后， 那么他就有境外持有境外的一些股权，那么他股权将来卖了以后，这也产生一些金融资产。 嗯， 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可能造成在境外有这么多的金融资产的一个原因。 嗯，这次我们说到了这个协议呢，主要是要让一些人呢不能够啊这个逃税或者是避税，是不是？那也就是说，有些地方他们确实有这种避税的一些政策，就在他们本国本地区，确实他们自己本国居民能享受到。但是呢，是不是就有一些其他的国家的人，比如包括咱们国家的一些人，也利用了他们本国的一些政策，然后去钻这样的一个空子？ 是的，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啊。 这个其实就像你前面提到，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都参与进来？ 嗯， 因为很多国家也都有这种看到这种样的情况啊。 嗯， 就是比如说通过境外的一些低税率的国家地区或者一些避税天堂，把一部分的投资的利润或者这个贸易的利润留在那些地区和国家。 嗯， 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做一个避税的一个这个筹划啊。 实际上就是 说通过境外的一些低税率的国家地区或者一些避税天堂，把一部分的投资的利润或者这个贸易的利润留在那些地区和国家。 嗯， 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做一个避税的一个这个筹划啊。 实际上就是那个国家的居民自己这么做是没事儿的，是吧？因为他遵守他本国的法律嘛，哈。但是咱们中国公民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啊，原来是不知道你在那开设了账户，是不是？原来是不知道你在海外有投资，是不是？但现在刚才您说了，通过这个 CRS 这个协定啊，互相一交换， 是 全清楚了，你那底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是。 那么按照中国相关的这个法律的话，他们是需要交个税吗？ 是的，因为按照现有的个人所得税法， 嗯， 如果是在中国这边有住所的个人，有住所个人定义就是在中国有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都在这边居住的。 嗯， 所以户籍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有户籍基本上就是中国人，对不对？ 是是是， 他是要对境内境外所得都要缴税的。 境内境外 所 得都要交税的。 就要交税的。 嗯，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你得一分钱要交税，他还是要有一个这个项目的和这个税率的。 税率，对对对。比如说投资类项目那个股权转让啊，股息利息在境外如果有的话， 嗯， 这回来还是要缴税的。 嗯， 基本上影响的话，如果回来缴税，客户说要缴多少问我，基本上现在目前是 20%。 嗯， 这些项目都是 20%。 因为他们都有点这个投资的性质。 投资的性质，对，很多都是投资的性质。对。 因为这次主要也是看这些带着投资性质目的的金融账户。 金融账户，对。 不是说你在海外工作，然后你的工资薪金所得，这个咱们也要征税，不是那样啊。 不是那样。 不是一回事儿。 对对对。 嗯。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 CRS, 也就是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啊。中文翻译过来比较长啊，他们一旦运作起来的话，这个流程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有个中国公民啊，他在海外的某个国家开设了一个金融账户啊，那他现在金融账户下面的一些关键的信息，包括户主叫什么，账号是什么，有多少现金啊，他进入了多少，进账多少钱，这些信息他是怎么啊反馈到咱们的国家税务总局的？我们在广告之后为大家来详细解读。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前几年在海外已经开设了一些金融账户，现在这样的一个协议实行了，那么这些朋友们该怎么办？我相信是他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以后又怎么来更规范的进行相关的这种投资的行为？此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这次刚刚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的这种修订，也首次增加了反避税的内容。这个和刚才所谈到 CRS 啊，这是两块了，但是呢都直指啊这个反避税逃税的内容。那么这些条款对于未来我们交个税或者是未来我们进行相关的那种投资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 香港仔北漂三十年的创业史，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话剧《茶餐厅》是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创作的一首创业者之歌。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第二轮演出即将开始，期待您的关注。 9月21日至9月30日，在朝阳九剧场上演。购票关注永乐票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九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向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呢是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加入了 CRS 协议，那么中国人在海外的账户将会受到哪些影响？可能有些听众会说啊，这和我们是不是离得有点远啊，我也没有到海外开账户的目的啊。是，可能和一般的百姓离得比较远，但是这事儿事关公平，我们的节目一定会关注。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安永北京的税务部合伙人米义全。米先生您好。 您好。 嗯，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个协议一旦运作起来，这个流程是什么样子啊？比如说我们还是以中国人为例啊，中国人在海外他有一个金融账户，这里面的信息是怎么被我们的税务部门所知道的？ 是这样的情况，中国是第二批加入 CRS 的，他从2017年7月1号开始实施的。表示就是说呢，如果从17年开始，我如果是一个中国人在新加坡有一个金融账户， 打比方啊， 打比方，对对对，这些金融账户在新加坡的银行就会看，哎，开户的人啊是个中国人，他根据你开户时候的证件，根据本身你给出的地址这些信息，他来做一些识别，你是不是是哪一国的税务居民？他认为你是中国的话，他就把你的这些信息全部收集起来，交给新加坡的税务机关。交给新加坡税务机关以后，新加坡税务机关会在18年，就是今年9月份的时候，和中国这边进行一个情报交换。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新加坡的账户的账号，这个账户里面的余额，账户里面的当年的收入信息，以及他所收到的款项，全部都会交换到税务总局这边来。 好，刚才您是以新加坡举一个例子啊，那实际上就加入这个协议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会按照这样一个流程来实施哈、啊。就是首先那个经办的那个业务的公司或者金融机构，他会首先查一遍。 对、 他把这个符合条件的上报给他的当地的这个行政机关是吧，然后由这个行政机关再和咱们国内的这个税务部门进行对接，把信息传递过来。 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是吧？ 基本上是这个流程，有时间表的，就是2017年，因为中国是2017年加入的，就2017年交换呢都是高净值账户的信息。 嗯， 什么叫高净值账户呢？就是余额在100万美金之上的。 嗯， 然后2018年的信息，银行账户信息是，哎，我有些朋友说，哎，我就低于100万美金，会不会不会交换过来呢？ 嗯， 2018年开始，低于100万美金的也会被信息收集起来，在2019年的时候也会交换回来。 啊，您说的低于100万，那比如说就是开了100块钱的一个账户，也要被交换过来。 交换过来，对。 啊，就是所有的账户。 账户，对。 啊，只要你这账户里面有钱， 对 是 吧？对对。 就要被交换过来。 嗯。 好的。那有人问了，在瑞士银行存有巨款，会不会也被咱们这边知道？我们知道瑞士银行有一个他们的这个传统，就是严格保护客户的这个信息啊，甚至啊不惜和某些国家发生一些这个交涉啊。但是好像现在这块也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是的，不幸的是瑞士也是参与了这个 CRS 的国家之一哈。 嗯，是谁先攻破的？是和美国有关系吗？ 其实是和美国有关系的。 但美国又没在这个 CRS 这个国家和地区之列，是吧？ 对啊，你提出了非常有趣的一个这个点子，就是美国没有在 CRS 里面。 嗯。 其实 CRS 就学美国的所谓的这个海外账户这个法案， 嗯， 叫 FICA, 啊， 嗯， 俗称叫肥猫计划。 嗯。 当初的时候，其实讲历史渊源的话，美国是因为他要求所有的美国人、绿卡持有者和美国公民在境外的金融账户都要向美国政府税务局要申报。 嗯， 很多美国人也没有申报，都把账户开在瑞士。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某家瑞士的银行就被美国的税务局攻击，要他提供美国人的信息。 嗯， 因为那时候美国就通过了这个海外账户法案。 嗯， 但是美国这个海外账户法案是一个美国对所有的国家进行这个情报的要求，交换或者要他们提供美国人的这个情报，比较单边的或者双边的两种措施。 嗯， 那么 CRS 的话，其实是因为欧盟看了美国这样对美国人这样子做一个这个信息的采集，他觉得这挺管用的，所以他说，但是他没有美国这么强势，你就大伙一起来搞一个多边的自动情报交换。 嗯，好，就是说美国首先把瑞士的这一银行的这一套体系给攻破了，是吧？ 嗯， 然后呢，就是美国人在瑞士银行开设账户的话，美国政府也是要知晓的。 对， 这就算是开了一道口子了。 嗯， 接着呢，就开启了后面这个 CRS 的这样的一个多边的啊， 对， 这个协议了。 对， 那么瑞士也加入进来了。 对， 啊，就换句话说，张三在瑞士要存了1亿，是不是？那么2017年存的。现在国家税务总局也是知道的，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是的，对。 那换句话说，就是只要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啊，咱们中国公民在这里面存的这些金融账户的信息，那就一览无余了。哦， 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只是每一个不同的国家地区有它不同的一个时间表。 哦，好， 但这是早晚的事情。 嗯，还有人问，那就是如果你在国外买了房，是吧？买了这个珠宝首饰的话，这些会不会算？会不会纳入？我看到有人说，这个非金融类资产是不在这个 CRS 的范围之内的。 你这个理解是对的 啊，张 姐 啊 ，CRS 是针对金融账户信息，就前面提到的几个账户啊。 嗯，好。 所以，如果是房地产的信息，是不会被交换的。 嗯，不会去交换。 当然你把房子卖了之后，钱又回到银行，这个信息又回过来了。 就是你的这个交易行为，如果通过了金融这个企业的话，那么一定是被咱们国家税务总局所能够看到的啊。嗯，还有人他说，这个我买的这个信托啊，是不是也算金融产品呢？ 信托也是算一个金融账户之一。 嗯， 所以也会信托的这个信息也是有可能会被交换过来。 嗯， 因为在很多我们接触过去当中，在海外设的信托很多时候是一个，在中国境外设的信托很多时候是一些用于家庭传承， 对， 或者是一些资产保护的一些作用， 是 设了这些在海外设的一些离岸的 这个信托啊、 嗯， 持有一些金融资产啊， 嗯， 它主要起一个资产保护的作用，有时候 就是它又有让资产增值的作用、 嗯， 保值增值的作用，它又能够实现这个资产跨时间的传承， 传承 是吧？就是比如说我去世了，但是呢，我的孩子可以用这个信托账户领好多年的钱， 对对对， 同时这个钱还能够再投资生钱， 嗯、 是不是？很多人就是这么做了，是吧？ 因为在国外这一种信托很多时候叫他益信托，和国内的信托不一样。 嗯， 国内买信托产品是自益信托， 对， 自己设信托作为信托产品，然后最后自己是受益人。 是的， 在境外做的这些很多时候做信托，看到的都是做他益信托，叫家族信托、个人信托。 嗯， 他作为委托人设了个信托，叫信托公司去代持。嗯，然后受益人有可能是我的家庭成员、 啊、对亲戚 啊， 所以是他益，就我这其他 人 都 受益， 但是有可能家族成员这种情况。 嗯，那以后这块信息也要被交换过来， 这块信息在 CIS 下面信托相当是复杂的，有些情况下面，大部分情况下面，信托的委托人和受益人信息也是会被披露出来。 嗯， 如果这个信托在金融机构有开账户，那金融机构也会把它穿透到后面的委托人或者受益人上面。 只要这两个人他是刚才您谈到的中国涉税居民。 对的，没错。 嗯，好。那按照现行的这个税法，我作为受益人啊，我从这信托账户里领钱，领我父亲当年给我设立的这个信托的钱，我要交税吗？ 从中国税法的角度来讲，因为国内其实有信托法， 嗯， 其实也是蛮新的一部法。所以在实践当中从税法的角度和信托配套的具体的法规法条， 嗯， 还是目前还是缺失的。 嗯， 所以在信托这个状态下面，具体怎么来纳税，纳多少税是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 嗯， 那么基本上如果按照普通基本的这个税法的一些原则来讲的话，如果说这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一个信托分配，对于我觉得对于本金那一部分， 本金 应该是不应该去纳税的， 就是相当于 父亲给儿 子100万， 对不对？ 你不能拿这个钱去 交税， 交税 对。 嗯， 但是如果这100万产生的收益， 哎， 在信托里面也许在不停的增值，从100万增值到120万了， 嗯， 这20万如果分出去的话，这20万。是不是应该在受益人层面纳税？这个是一个收益层面，我觉得这按照基本的税法原则，这个20万有可能是一个纳税收入、嗯、 啊。但是就没有明确， 没有明确的规定。 但您说的这个呢，我们在其他的领域能看到，比如说我存100万存在银行里面， 嗯、 拿了3万块钱利息一年、 嗯， 那其实要交一个利息税的。 对对对， 我买股票是吧？买股票这个分红了。 嗯嗯， 分红根据持有的时间长短也是要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 是的， 是吧？这个呢其实在其他的一些投资项目当中是有约定的，是有要求的。 对， 但是面对信托这块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嗯， 但是有一点我要提一下，像国内银行的利息或者国内的这个一些一些股息收入或者一些这个股权转让所得都有一些优惠政策， 对的， 免税的 啊。对， 但记住在境外的这些股息、股权转让所得、利息就没有优惠政策 啊、 嗯，所以就有20%的一个税啊。 是，他们叫什么资本利得税、啊？ 资本利得税或者股息红利税 税啊？ 对， 是的，是的。好，这个呢也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在海外给自己的这个孩子设立了信托的话，这一块啊，这一块未来啊会不会要征税，您得保持关注啊。当然接下来我们还会谈到，就是怎么来使自身的这种投资啊以及相关的行为更加的合规啊。但是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要来谈一个宏观层面的，就这么多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在这个事情上达成一致，您认为有哪些背景？你看这联合国开会的老吵吵是吧，这个一个问题有时候好多反对，有好多弃权，好多这个赞成的，很难达成一致。那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面啊，涉及到这个金融账户涉税信息的这种交换问题上面，大家都达成一致了？ 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在整体的看一下的话，因为在G20 OECD 都提出，前面你讲背景出来 CIS 是为了一个反避税， 嗯， 所以中国的话也参与到这个一个这个反避税的这个互助公约里面去的。 嗯 啊，那么很多国家因为发现他们有一些财富人群啊或者高净值人士， 嗯， 通过这些离岸账户把资产都搁置在国外啊， 嗯， 用于逃避税收和藏匿资产，所以就造就了很多的避税天堂。 嗯， 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很多国家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啊。其实我记得好像是一两年前，很多国家在这边开过一个这个反避税的这个一个大会，在北京这一边， 嗯， 就有六七十国家都达成共识， 嗯， 要防止这种反避税的行为，通过把涉税金融信息的透明化， 嗯， 来防止这种避税的这种筹划或者安排， 嗯， 所以大家就达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共识， 嗯，除了这个防避税之外，还会有哪些目的？或者说这个一旦实施的话，还会有哪些其他的正面的意义？ 在我看来，这个 CRS 它本身的目标的之一是一个反避税，从本质上哈，但它另外一个核心目的还是有反洗钱的， 嗯， 一个成分在里面啊，所以在 CRS 下面，会看，我觉得政府会看几个地方，也许一个是资金来源的合法性， 嗯 啊，还有就是资金出境的合规性， 嗯。 啊，第三个呢就是税的问题，你这些收入是否缴过税 啊？那这么说，就是哪些违法行为可以通过 CRS 找到线索呢？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些， 啊， 是不是？ 是的，因为这些信息都透明化了， 嗯，透明化 在透明化的情况下面，就是怎么来做一个合法合理的一些安排，我觉得是应该对于这些在境外有账户或者有投资的这个个人或者是企业要关注的点。 嗯，就是您的意思，如果之前有违法行为在前啊，涉嫌洗钱等行为的话呢，那基本上通过这个协议的达成，他们呢就暴露于自己本国政府了，是吧？这个该坦白坦白，是吧？该自首自首，是不是？要不然你也无处可逃，钱在那儿呢，是吧？第二呢，就是说也督促更多的投资人，他们那种行为要更合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就是如果以前已经有一些这个买了保险啊，在海外开了账户买了股票的人，他们应该怎么做？现在以及未来，如果要去这些地方开设账户的话，又该怎么做？您跟大伙儿啊说一说这相关的解决方案。 嗯，我觉得还是第一，先要看历史上， 嗯。 已经发生的事情啊， 已经发生的事， 已经发生的，嗯，已经发生的话呢， 好榜样还是坏榜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正面的榜样也有，因为我这边也有很多一些这个碰到一些个人啊， 嗯， 在境外，比如说有一些股权转让， 嗯， 有一些分红的收入啊， 对， 当然都是合法的一些收入和途径，那么只是因为过去对税法理解缺失或者某些原因没有来缴税，因为知道 CRS 情况下面他们也回国来补税的 啊， 啊，因为现在交换信息基本上是17年的信息会被交换进来啊，但是17年信息被交换回来以后，如果这些信息到了税务总局，然后又到了各地主管税务局的话， 嗯 啊，如果来做一些这些税务局问询的话，他也有可能会问你为过去，比如说有没有同样的情况发生。 嗯， 哎，按照目前的税法，这个他可以要补缴3年的税啊。 嗯， 数额巨大的话是5年。 嗯， 数额巨大的话，现在是税法规定是10万人民币以上就叫数额巨大。 哦，啊，做好这个相关的筹划工作啊。 嗯， 那么可不可以理解成你得要有一些收入你才缴税？比如说你在海外做投资你赔了， 那 这本都快没了， 那 这还要缴税吗？ 那就不用缴税了，没有收入你怎么缴税？ 就不是说在海外开个账户就要缴税，不是这样， 不是这么回事， 是吧？ 嗯， 你那个资金一分钱没有增值也不用缴税， 也不用缴税，对。 嗯，但是有几个肯定的行为，就刚才你谈到的一个，就是他在海外拥有这个股票所分红的这一部分收入是要缴税的。 嗯， 啊，那这块怎么交啊？这个是按照 咱们国家的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的要求来交了，是不是？ 按照目前的所得税法，如果有境外收入的话，是应该在年底，结束以后的30天内，就1月30号前来做汇算清缴，然后把这收入缴到这个自行申报，缴到税务局去，然后这是新的个税法出来之后，对于境外所得申报又再次明确了是要在汇算清缴的时候来申报缴纳，是在次年的3月到6月之间，来申报缴纳。 好，其实这还是挺专业的一个事儿，我觉得如果真的开立了相关的这个账户的话，还得请一个专业的朋友帮你看一看啊，千万不要存侥幸的心理，是不是？ 至少是要把这些风险梳理一下， 对，一定也要计算清楚，是不是？ 对， 好，还有呢，就是对未来，您认为有哪些约束？ 对于未来的话，我觉得要审视一下自己的第一，自己的这些资产的这个状况啊。然后比如说你买了保险，对不 对？ 你买了保险的话，本身它还没有收益， 还没有， 没有， 然后才买的是吧？ 或者是按照目前国内的税法，保险的赔付也是免税的。 这个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对不对？但是税法当中也没说这保险一定要是境内保险还是境外保险，所以这个保险赔付这一块目前还是，我觉得还是没有说一定要纳税哈，所以这个地方还要看看自己的资产的配置哈，那同时再来看一下整体的未来的税法的发展，我觉得至少是从现在开始，如果应该要合规的话，尽量去做到合规，然后这样，因为在新的税法下面，这些的规定和要求会越来越细化。 对，刚才您谈到了买保险，我们就以去香港买保险为例，有一些朋友在前几年是去到香港去买了一些保险啊，那么有一些保险是那种投资型的啊，就是既保障你的一个什么身故啊，给到你一些这个保障金，同时呢也会有每年的一个现金的这个增值部分啊，这个有些钱呢它是现在拿不到的，它是需要等到比如说10年20年以后约定的一个期限才能拿到，是不是？那是不是要等到它实际拿到之后再进行这种申报？它没有拿到收益，收益只是这个预期的话，那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去申报，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按照现有税法哈，保险的这一块是没有细则，所以说目前的话，包括在国内的这些保险，这些产生的收益啊，没有拿到手的话，也是没有在缴税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刚刚通过的新修改过的个人所得税法，这次呢也是首次增加了反避税的内容。我们也请今天的嘉宾啊，民先生为大家解读一下，您认为这些反避税的内容分别指向的是哪些具体的行为？当然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的一些细则啊，也没有这个具体的看到。那么您认为未来会有哪些具体的手段来防止避税？ 其实反避税条款在企业所得税当中已经有的。这次是第一次 在个税当 中。个税第一次加进来反避税条款，其实它有它的一些背景原因在后面。其实反避税条款是说在三种情形下面，它定义了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要补征税款还要加收利息。第一种情况它是叫做违反独立交易原则，它意思说个人与关联方之间如果有往来业务的话，有交易行为的话，如果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话，而且没有正当理由，税务局可以来做纳税调整。 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其实这个现有的一些这个政策当中都有一些规定了，比如说在国内我转让房产，有可能我把转让房产的时候价格做得很低，但是现在税务局在征税的时候是按照一个市场评估价， 就杜绝阴阳合同 来 逃避个人所得税。 对，他现在有个税务局有个评估价，他把它调整的 啊， 这评估价来缴个人所得税。 您的意思是说呢，现有的是一些政策，但是这次是从立法的层面来进行明确。 对，所以说这个第一条就是给这个提供了一个法理依据，给过去的一些政策提供了依据啊，因为这也涉及到这个一些股权转让， 比如说一些非上市公司的这些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的时候，有时候价格也做的比较低，那么这样的话呢，过去也有一些文说税务局可以来做一些评估调整，那么这其实这一条就是给他提供了个法理依据。 好，还有哪些内容呢？ 还有一个内容其实是就和 CRS 有点关系了。 在海外的， 在海外的，它是针对海外的，它是针对说如果居民个人，中国居民个人或者居民个人和中国的居民企业共同控制一家海外的公司，然后这海外公司呢又设在一些税负明显偏低的地区， 某群岛 啊，它的零税率的， 对， 或者某些国家它的税率明显低于中国的税率，但具体细则到时候要看它出来什么个细则哈，这样的情况下面，如果他有利润了，他把利润放在这个壳公司里面，也没有用于任何经营，他也不分配，这个时候税务局，中国税务局就说我可以视作你这利润视作分配来征你一个中国的个人所得税 啊。换句话说，就是张三在某群岛设立了一个壳公司，所谓壳公司就是他没有什么实际的经营生产行为的公司啊，但是他可以控股他在北京的某个公司，是吧？北京的某个公司产生大量利润都上交到这壳公司去了。 这个我觉得更夸张一点是，他在境外设个壳公司，然后壳公司下面又持有一些境外的资产或一些境外的生意， 他又把这个钱又转到那其他的地方去了。 对，然后这种情况下面，过去是按照现有税法，我这个壳公司赚的钱放在公司里面，没分到个人手里的时候， 对， 征不到他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哪怕这个股东是个中国人。 是的，是的，但是现在就不行了。 叫19年1月1号开始，在反避税的情况下面，这种壳公司，就在税法上面他就会看穿，同时因为在 CRS 里面壳公司后面的实际控制人信息，也会被披露出来，会被交换到税务总局这边来，所以这样的话，这种架构未来的话，这个税务风险就非常高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法和加入的这个 CRS 是有某种程度的联动的。 是的。 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在某群岛设立这种壳公司啊，根据我的了解，以前啊这些群岛他们是不对外公布这些所设立公司的股东信息的。啊，就是你知道这公司，但是你不知道这是谁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他们是保密的啊。你不像咱们现在，你到北京市公安局去查一下某某公司都能查出来啊，这个股东是谁，是吧，法人代表，这都能查出来。所以其实这也是能够反映出就是国际上啊某种这个联动啊，国际上的某种联动。 是的，这些过去的所谓的避税的群岛现在大部分都参与到 CRS 里面来了， 都参与进来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国际上的协作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要结束了啊，最后呢也想听听米先生，您对于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这两件事情对未来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听听您的意见。 我觉得影响的话，第一就是现在的信息会越来越透明化，跨境的信息会透明化，随着国内的这些发展啊，包括很多的这些金融信息也会透明化，你看新个税改革之后也会国内各部门之间的信息的共享已经进入立法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提供的法理依据。所以说在信息透明化的情况下面，怎么来很好的安排自己的资产财富管理投资，来避免不必要的税务风险，合理合法的来做到一个税务筹划。我认为税务筹划重要，第一先要把风险要降低，不要去踩红线哈，接下来再看怎么再有一些合法合理的一些去做一些优化，这是主要，不能像过去说反正不知道我就不申报，这个有可能这种想法我觉得不应该再有了。 时代在变化，必须要跟着时代的变化，跟着法律的完善来改变哈，要不然的话有可能踏进某个您所不愿意踏进的雷区。 对，有时候是自己不知道就踏进去了。 是的。好，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米义泉先生非常详细的深入浅出的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我是香露，明天再见。 好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